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不佳，外出请做好健康的防护。那12号，也就是今天的零时到14日的24时，空气是重污染橙色预警当中，相关车辆的禁止上路行驶，司机朋友请自觉遵守。在此期间有持续的雾霾天气，不宜户外活动。那具体的天气是今天下午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那下面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高压后部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焦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我们说家装的时间啊。那主要是说一说在家装过程当中这个地板的选择和安装啊。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于室友地板，一位是赵建民，小赵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胡宪伟，小胡你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关于地板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在您的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啊。当然今天呢是一起来说地板。好，那么在说地板之前呢，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啊安居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以往呢我们都是以楼市为主啊，今天咱们是以家居为主啊。咱们梳理一下，说这个黄敏丽委员，家具行业发展前景广阔，看好中国市场啊，他说的。那么3月8号下午呢，全国政协委员是闽华控股董事局的主席黄敏丽做客了人民网的演播室，与网友呢进行交流。黄敏丽也表示说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呢，包括了居家环境的改造，中国人口众多，那么市场庞大，家具行业呢每年都有将近10%的这样的增长，那么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他非常看好中国的市场。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条，说99%的人呢都会问木地板和瓷砖哪个更好，经常给他们俩进行 PK 啊。那么卧室呢是家中最温馨舒适的空间，在买装饰材料的时候必然要谨慎的做出选择啊，既要满足视觉上的美感，又要有利于我们生活和居住。于是呢很多人就会纠结这样一个问题，卧室到底该铺地板还是贴地砖。那说到这儿呢，两位都是行家了哈。平常刚才咱们在上半段的时候呢，也 把地板和这个瓷砖做了一个对比啊，其实没有什么优劣， 对 啊，没有什么优劣，还是看您的喜好为主， 各有优缺点， 啊， 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 嗯，好，这个东西的话，好像也是不同的时间段的反应也不太一样。我记得原来呢就是水泥地，然后后来呢就以这个铺砖为主了。 对， 地板呢发展的比较晚。 对， 但是后来地板一出来以后呢，有一段时间大家又特别喜欢地板， 特别火， 特别火，尤其年轻人特别喜欢地板。后来现在呢，基本上就大家都理性了，好像喜欢地板的、喜欢瓷砖的呢，都非常自然的就分开了啊， 对， 一般谁也不干扰谁。 对， 好像年轻人更喜欢这个地板啊，上点岁数的好像喜欢瓷砖似的。 对， 我 是有这个趋势 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瓷砖也好，地板也好，他们也是互相在融合啊。比如说这个瓷砖，有的做的跟地板一样啊，表面你分不出来是地板还是瓷砖哈。而有的这个地板呢，它的这个耐磨性啊，很多方面呢，又跟瓷砖一样，也吸收了瓷砖的很多的这个特点。 对， 所以这两点真的是有的是不谋而合的，也并不是互相对立的。 是的， 嗯，但是我个人认为，比如像卧室这样的地方，还是以地板 好一些 更好一些哈， 对， 比如光着脚啊什么的，孩子在地板上玩啊，可能都会方便一些， 会感觉更温馨吧，家里边，更温暖。 但是在客厅呢，哎，现在出来那种大的那种很多新品种的啊，那种瓷砖啊，很漂亮，显得特别高档。 对 啊，其实也未尝不可，放瓷砖也挺好啊。 这应该是一个更理性更好的一个发展方向。 对对对，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说标称蚕丝一百啊，这样的蚕丝被实测竟全是这个聚酯纤维，太黑心了啊。标称是蚕丝一百，实测竟然全是聚酯纤维。那江苏省的质检局昨天发布了蚕丝被的一个抽查结果，此次共抽查了85批次的蚕丝被，调查当中发现呢，5批次产品的这个纤维含量是不合格的，存在的纤维名称标注不规范，纤维标注成分与实测成分不一致等等问题。小胡是南方人是吧？江苏的。 对 啊，哦，你们这个江苏就出这个蚕丝被啊哈！每次我们有时候到这个南方去玩，什么杭州啊、苏州啊去玩，大家都会买什么真丝啊、蚕丝被啊等等的。大家在买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擦亮双眼， 一定要注意。是这样，那个因为江苏那边它的纺织业比较发达，很多服装业包括各种各样的，那产业一多了嘛，它就各方面的问题可能就会暴露出来， 有时候可能管理上、监督上又跟不上， 对， 就会出现一些漏洞，让消费者呢最后这个吃亏。 对， 所以大家在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跟团的、跟团去旅游的这些人，当然现在可能会这个监督的力度大一点啊，往往那时候有的说导游啊会给你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让 购物场所 啊，什么蚕丝的啊、真丝的一些东西啊，好贵哈，还说是怎么纯，其实回来一看呢，真的很一般。我妈我爸就受过这样的欺骗， 而且回头找去都没地儿找， 没地儿。当时他们去江苏杭州、苏州去，说要买什么蚕丝被、真丝的啊，什么床单啊什么的哈，这些，然后给我打电话说要给他们去转钱一下，转5000块钱，说他们要买一套是5000，说怎么好怎么好，我就跟他们说不行，肯定是不行，你是参加旅游团到这种旅游点去买这样东西，你一定要特别小心，说什么都不听。最后呢买回来一看，他自己都觉得很失望。当时在那觉得怎么都好，也奇了怪了，这心气儿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买这样的东西要小心，因为它相对还是比较贵的。 其实现在随着我们信息、交通、物流各方面的发达起来以后，我们买全国各地的东西，其实，在我们当地，特别是像北京这种城市，基本上都是可以购买到的。 没必要非得到那个出产地去买哈。 对 啊，现在物流都非常的方便，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啊。好的，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量子点电视发起了春季攻势啊！春节刚过，那么彩电市场呢再次涌动。去年开始在市场上形成的这个 LED 电视，还有这个电子量量子点的这种电视的格局啊，那么今年呢依然是没有变化。以各大品牌为代表的量子点的阵营率先展开了春季的攻势。这个量子点的 电视，我还真不太知道这是什么概念。你们两位知道吗？ 我也没了解过 这 个， 也没有接触过。 因为这种电视啊，它确实，每年哈、啊、都要出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对 啊，它这个更新换代特别的快。 对、 啊，所以呢，有的时候你跟的是跟不上的， 尤其是电视屏幕啊、手机啊之类的，这种创新特别快， 所以呢，一些新的名词出来以后，大家还是要弄清楚到底是好在哪儿、嗯、啊，它的科技元素在哪儿，然后呢，再去买啊，不要这个一窝蜂啊，盲目的去消费，这样的话呢，等你明白过来，可能已经晚了，已经买到家里了，真的，一看无所谓的一件事情，钱已经花了。 但是我们有一些。有一些我们就是有一种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 嗯、尤其是年轻人，你们年轻人特别愿意这样啊，总是什么新的出来呢就调动了你们的神经、嗯、啊，拿手机来看，其实自己的手机用得好好的啊，可能当时买的时候都是最好的，用了一年以后新的手机一出来以后马上把它换掉，我都嫌麻烦、啊、因为我觉得你要换手机的话，你里面的系统啊你整个都得调过去啊等等，多麻烦的一件事啊，所以我的手机一般都用四年啊，都不愿意换。那天我一个妹妹给我送我一个最新的手机， 嗯， 但是我都舍不得我的老手机，最后就一起用了，我没有来回倒， 因为里边东西太多。 对、嗯、当然咱不追求哈，也不因为现在生活水平都好了嘛哈、 嗯、 什么艰苦奋斗啊，这个节约呀、啊、等等的哈，这也应该去咱们去做，生活也应该是这样哈、嗯、但是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不知道，就总是追求时尚啊，什么新怎么就来去关注它啊、嗯？有的时候真是挺浪费的。 当然，这个追求时尚也不一定就一定都是负面的， 嗯、 也会遇到一个好的事情。 是， 例如说， 嗯， 去年这个 OLED 电视嘛，也是最近几年刚流行起来。 嗯， 去年啊，我们家就买了一台，那个效果真的是比传统那种 LCD 的显示屏要好，非常 好多了、啊、 非常多。 对，这个 LED 这个电视 ，OLED 这个电视，我也略有所闻。 嗯 啊，确实它那个成像的效果什么，真是非常好的。 它色彩的饱和度，嗯、整个一个亮度各方面。 对、嗯，其实刚才小胡说的也对，如果没有追求时尚的人呢，这个时尚的东西就不会那么快的总出来了。 是，所以不同人有不同人的选择， 反正总有一批来追求吧。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家装合同备注最易引起纠纷啊！本月初节目呢接到了不少观众的爆料，说记者呢对其中有关装修投诉进行了梳理，发现呢家装投诉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而格式化的标准家装的合同当中增加的备注内容，有的是由于表述模糊，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纠纷啊，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雷区。确实我们经常说无论你干什么这个合同一定要签好啊，一定要签细致，签这个全面啊。如果你签不好的话呢，最后呢会出现问题。当然呢有一些这个标准的合同内容呢，按照他签完以后可能有些内容没有包括进去，很多人就会要签在这个附加条件里面啊、 嗯、 也许可能就是他们所说的备注。 对 对 啊， 因为制式合同可能这个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并不太适合于你，你可能有一些特殊点需要备注在上面。 那说到这个地板哈，比如说你们要买的话互相之间要签一个合同， 对， 是吧？ 购销合同 啊，购销合同。因为这个购销合同的话真的是一定要签，因为我看这个品牌，看这个型号哈，完了以后呢它是多长时间以后就能够给你送到家里，它这个有一个时间限制吗？ 有时间限制的。 大概多长时间？ 20天左右吧。 20天左右。 地板是成品、 哦，20天左右给你送到家，那也时间也不 如果快的话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就我们来说哈，我们的工厂在浙江， 嗯， 如果快的话呢，7天左右就能到家里边。 哦、 但是我们所说的20天是一个最长的期限，基本上， 然后签一个合同。那一般这个定金的话呢，是全交款的，还是说先交一个定金？一般的情况下买地板，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现在是全交款的， 全交款，交全款是吧？ 对， 哦， 交全款的， 嗯， 因为我们在这个我们在所有的巨人之家。包括现在的红星美凯龙，我们都有自己的门店。您所交的货款呢，都是由第三方收取的，是由巨人之家或者红星美凯龙的商场，有一个第三方的担保，也不是直接就交到我们这儿，您所以说这一点是消费者可以放心的， 那也就是说现在基本上的地板的品牌可能都是交全款。都差不多， 整个家居行业 基本上都是 ， 那一定要签好一个合同。那签完合同以后呢，可能有一些想叮嘱的，要搁到这个备注里边，也就是说附加的这个条件里边，是吧？ 是 啊，一般像地板的话，这个附加条件都会有些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环保，一零级，像我们如果说您想购买一个实木复合的产品，我们销售员呢告诉您这款地板是一零级的，那怎么去证明它是一零级呢？我们企业可以把这个一零级的标识写到您的合同里边，雇您去检测， 空说无凭嘛、 对， 空口无凭嘛， 对， 是吧？必须要见字啊，还得写上字。 例如我们木种，因为有一些消费者他会选择一些比较高档的木种，他呢就会归向您提要求，就是这个木种的来源地。例如说我们的油木，我们有缅甸油木，有泰国油木，还有那个云南那边也有产油木啊。不同地区的木种它的价值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啊。有些消费者他就会要求把这个木种的产地写到合同里去。 好的，你看刚才你们俩提醒的这两个备注条件啊都非常重要，一定要写到这个合同里边啊，万一要出点什么问题的话呢，闹点什么纠纷的话呢，这也都是一个凭据啊。 是 因为我们说口说无凭嘛，写到里面最好的。 确实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当时我看的是这个东西啊，最后给我送的不是这个东西，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 啊，所以咱们还是要备注好为好啊。另外像地板这个东西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哈、啊、它是包安装的啊，所以刚才呢小胡也提到了，说是三分材料七分安装。 对 啊，也就是说安装啊它的比重非常大，非常的重要啊。一般这个安装的话呢，都是公司里边自己的人派去安装的吗？ 一般我们大品牌，就是说大品牌我们有自有工人。对 啊，有一些小品牌的话呢，一些杂牌子的话就很难说了，是吧？ 这个我们行业内也存在一些，就是将铺装这个工程进行外包的，也存在这种情况。 你看看，这就是好的品牌、大的品牌和一般杂品牌的区别啊，因为它可能一些杂的品牌呢，它没有这个能力来养这个安装的工人， 成本是比较高的。 成本比较高的， 对。 好的，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啊。下面呢，关于地板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问啊，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啊，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这一位听众朋友问啊，说他们家的木地板啊泡水了怎么办？木地板怕水吗？来，你们俩谁来回答？ 来，好，木地板是这样，看您家里边使用的是什么地板，比如说这个实木的或者实木复合的，比较严重的泡水哈，我们需要全部拆除之后，拆除完之后呢，拿出来放井字形，以井字形为形式作为摆放，然后呢，在上面放重物压一下，防止这个地板瓦变。那一个月之后呢，经过通风可能会恢复。那不严重的话呢，就您打开，找工人打开这个墙两边的踢脚线，然后左右进行通风，这就可以了，一个月也是可以恢复的。那比如说强化的呢，强化地板严重的呢就需要全部进行更换，那不严重的呢也需要去拆除然后通风啊，把这个里边的地板所吸收到的水分让它释放出来，那就可以了。 哎呀，这个地板如果是泡水的话呢，就是很难， 反正很麻烦， 很麻烦， 是 很难再恢复原状了哈，这是一个麻烦的事儿。另外呢，有一位朋友问说，这个实木地板啊，轻的好还是重的好？是不是轻的不如重的？是不是密度越高越好？这是两个问题，实际上。 其实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一个问题啊。实木地板的轻重、密度大小和它这个地板的质量好坏是没有很大关系的。它地板越重肯定说明它的密度越大，它抗冲击能力会比较强一点，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但是并不表明它这个质量就一定好。实木地板的好坏要根据它这个木种的稳定性，木结构的稳定性来决定的。例如我们经常说的油木，它这个木种就比较轻，但是它的稳定性非常好。我们知道船甲板就是制造以前木船，船甲板就是用这种木质来制作的。 就既轻，同时它的密度非常好， 稳定性 也非常好， 很好。对 啊，所以轻重并不代表它的这木质好坏哈。 对，没有决定性的因素。 好的，另外呢，这个实木地板是不是不能够暴晒啊？是这样吗？实木地板 啊，实木地板尽量避免暴晒吧。 因为这个暴晒的话呢，会 使它老化，而且有可能开裂，是吧？ 它有可能呢，是这样，因为我们所有的地板，实木的，包括实木复合的，它上面都会有一个漆面，如果暴晒的话呢，可能会容易这个使漆面呢，并不是说脱落，它是有一定失色现象，它就是暴晒之后呢，可能会颜色稍微变浅一点点。 好的，另外这个实木地板啊，它肯定是不能够烫了。是吧？另外呢，它会不会对一些温度比较高的东西，如果放在上面的话，它会有一个圈儿啊，或者有些什么样的变化？表面上会吗？ 这个不会， 不会啊。 对， 但是强化复合地板，比如说一个烟头掉下去以后，有的时候会被烧成一个黑的一个印记啊。 是这样，如果强化地板放个烟头上面呢，基本上也不会有事儿。比如说您所说的那个黑的印记哈，一擦可能就掉了，因为强化地板上面它有一个三氧化铝耐磨层，这个耐磨层呢，它就会防止一些，它有一定的防火作用的。 那实木地板肯定是不能够有烟头， 当然对 啊， 尽量别见明火，因为家里边尽量别见明火嘛。 这个实木地板有必要打蜡吗？ 实木地板打不打蜡其实是根据个人需求的。目前我们市场上所销售的实木产品，实木地板产品，它在不打蜡的情况下也可以做到，就是说它表面干净，包括它的一些纹理不受损，这都没问题的。但是呢，您如果要追求它一直的一个光泽性啊，它的一个亮度，那当然建议是打蜡比较好。这打蜡的话，一年打两次吧，这样会比较合适。 好，这一位听众朋友问了一个特别的专业的问题哈，他说这个美国的红橡和这个欧洲的橡木有什么不同？美国的红橡和欧洲的橡木 啊，这两个木种啊，它们各有各的特点。主要呢，我们如果来选择的话，是要根据自己的装修，家里的装修风格来选定。美国红橡呢，它颜色相对较深，大纹理比较粗犷。欧洲呢，它因为是高寒地带，一般欧洲橡木都产自于俄罗斯啊，高寒地带它的颜色相对于较浅啊，纹理比较细腻。大概区别就在这里。 那这个美国红橡和欧洲的橡木哪个价格高？哪个价格更高一些？ 从目前市场上来看，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是吧？那如果 没有明显的 差异，要让你们推荐的话，你们是希望大家要美国红木和欧洲橡木哪个这个性价比更高？ 看风格。 看风格。 看风格。对。那如果说您家里边是美式的风格，那美式呢，其实它美式的风格，按理来说啊，它是比较粗犷的，那你可能选择美国红橡会更好一些。那比如说一些欧式的，欧式简约的，或者说欧式古典的风格，那可能欧洲红橡就会更好一些，因为它纹理更细腻。 其实价格都差不多。 价格差不多。 另外还有朋友在问哈，就是说这个实木以及实木复合地板呢，它为什么存在一些色差的现象？ 好。 我来，其实色差呢，是我们实木的，包括实木复合地板呢，它是一个天然特性之一。没有完全一样的实木地板，实木地板呢，就像我们的手心和手背一样，它颜色不是一样的。那然后我们都知道呢，同样的树木生长在不同的地方，颜色深浅也是有差异的。包括一些这个，比如说靠阳面的，它经常受到阳光的照晒，或者比这个靠阴面的呢，就会颜色偏浅一些。这是，比如说这个木材的新材和边材颜色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实木地板国家标准中呢，对色差是不做任何要求的。如果说一点色差都没有，那是强化地板了。 对 啊， 所以呢，实木甚至是实木复合，正因为它是自然的木质啊做成的， 没错， 所以它就是天然的颜色嘛。你说同一个树的话，它里边的这个纹路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对 啊，所以刚才您说它接触阳光的这个角度不一样啊，它肯定就是有不同的这样的表现啊。所以这个没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尤其那种纯实木的， 有的时候呢还感觉特别有一种大自然的淳朴的感觉，有一点粗糙劲儿，反而还特别有质感啊。 对，没错 啊，你不像那个实木，就是强化地板，它完全是纸贴成的，那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对，没错 啊， 错， 那个就看起来有点假啊。另外就是关于颜色啊，就是现在地板的这个颜色啊款式都特别多啊，就是你们推荐就是哪一种颜色的家用特别好？ 这个也是要看您家里边装修风格吧。 嗯， 比如说一些简约的风格，那可能选择一些浅色的就很好。 也亮哈。 对，亮。然后呢，如果是中式的或者美式的，那可能就选一些这个中色的、中性色的或者偏深色的，那都可以啊。也是需要根据您家里边面积去决定。比如说家里边面积特别小，那我也建议您选择浅色的，因为比较亮堂。而且呢也是还有就是根据这个采光去决定。采光好的，那可以选择一些深色的或者浅色都行。那相对来说采光不好的，那我就不建议您选择深色地板了。 现在有灰色地板吗？ 有啊。 哎呦，太好，我特别喜欢那个高级灰那个地板。太漂亮了，特别的洋气啊。 是， 不过在这也提醒我自己一点小经验啊，给大家传授。我原来特别喜欢深色地板啊，我觉得怎么好看，但是我发现深色地板特别不抗脏。深色地板你只要有一点灰的话呢，它完全在上面表现出来，它不像浅色地板其实反而特别耐脏。 是的， 就像这个车一样哈。 对， 你灰色的车，银灰色的它不显脏。 对， 你要是一黑色的车麻烦了，有一点脏全浮在表面。 对，没错 啊。很多人说我深色的我扛脏哈，这个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完全是倒过来的。 没错， 对。 所以选择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质地的地板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商量啊，要根据自己的装修的风格啊，自己的这个追求啊，以及这个经济条件的承受能力，多看多了解啊。好了，那非常的感谢来自于室友地板的两位，一位是赵建民，一位是胡宪伟。在这里我们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城市文化范儿。 失眠已经不是中老年朋友的专利，患者越来越年轻，人群中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失眠俨然成了家常便饭。所以你准备怎么办？吃保健品、睡眠片，还是喝酒泡脚？不如试试看羊奶。 那今天想过时间呢，特别带来了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一盒300克，15袋包装，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本档活动中呢，只要89元，而且为了鼓励大家喝羊奶啊，福利升级，本档前20位订购3盒就免费赠送价值199元的紫砂保温杯一只，采用的是天然紫砂内壁，泡茶不走味，携带方便不漏水。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3盒羊奶粉啊，200多块钱，能喝上1个半月，还有紫砂保温杯的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关于瑞麟，我很有发言权，我和我的家人都在喝，我给父母喝的就是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金钻配方羊奶粉。因为金钻配方呢是特别为老年人设计的，里面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硒元素，还有植物甾醇，还有呢就是因为这款羊奶粉啊，每100克还有640毫克的钙质，让骨骼牙齿更加的坚固。今天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送货上门后啊，您能看到羊奶的背面营养成分表写的也十分清楚，全部是采用纯羊奶干燥，不含违禁成分，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 那放心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每天一杯奶，终身不可少。来自于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不要原价的258元，只要89块钱，能喝上半个月的时间。3盒原价774块钱呢，现在只要267元。